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张博一，今年21岁了。我的心愿是获得一个超能力，让我能准确地判断出地铁上哪一位有座的朋友马上就要下车了。因为我上班要坐好久的地铁，而且经常没有座，这个时候一般都是站到一个地方不动，然后期待面前坐着的朋友赶快下车。但是我基本上每次都是选中了谁，谁就一直坐到和我一起下车，然后我也就一站了一路。所以我希望我有这个能力，可以看出谁马上就要下车了，这样我以后即使在高峰也不用一直站着了。 一男一女在同一节车厢对坐，一开始两人背对背站着，那胡家楼是世界门口，两人同时有座，安放了自己。我注意到他们对视了一眼，随即男人闭上眼睛，女人垂下了头。注意到他们对视了一眼，随即男人闭上眼睛，女人垂下了头。交往约会牵手，亲吻婚姻出游，职业手与生产，柴米油盐平淡，婴儿及时的奶，酸味的歌，深夜电脑披着蓝色光芒，双人背的一个人的气息，沙发缝隙里的透皮鞋。换乘站，换乘五号线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我下车，他们还在对自己的一生无所知。他们对视的一瞬间，那是一辈子的长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只有我一个人了如指掌。他们对视的一瞬间，那是一辈子的长度，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只有我一个人了如指掌。

后生活我已却难看透，没有什么的想要做。汪洋说与你没有摘过，汪洋说深水你没有秋天过，汪洋说对岸村庄你没去过，眼泪还没有流透，笑得整夜不息。 去爱吧，他带 会只能连一颗心，一个夏天最伤风的语言。是谁给我信念，说天空没界限，一天一月一年，让我勇敢跨越。是你的花朵，经不起骄阳的炙烤。你说我狂妄骄纵，说我太孤僻沉默。勇敢表达的时候，你却说我的话很多。摇摇晃晃，悠悠荡荡，跌跌撞撞，慌慌张张，层层张张，迷迷茫茫。我想要勇勇敢敢，大大方方，浩浩荡荡，健健康康，和你一样，快乐的飞翔，自由天堂。

总要学，无论代价多重，学会的多少帮补自信，背过书何时被考起，总有些用，至少你知道什么不懂，大概只得恋爱时没标准的教科书，必须靠人不断试，学前情达意，二人共处才够真挚，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若然你生活有时过得苦，亦不作弊，荆棘里完成学位，操守却仍然高贵，学懂的会是你毕业时的优势。历练单身不作弊，受苦也练成造诣，因此说人生在世，运程难预计，但能入世培养聪慧，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往事多美丽，先交过难同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生制。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往事多美丽，先交过难无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生制。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 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每天早晨叫醒我们的除了梦想还有活力 Music 课。 一起冲 光，我是一首歌，我是那首很爱你的歌。如果我是一首歌，我是那首很爱你的歌。 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

如果说恰好你也有一点点好奇，没如果没好奇才是故事的结局。

but you she feels so alone. And the buzz around town is you creep around so.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